朝鲜劳动党出版社先前推出了图书《祖国解放战争参加者回忆录》第二卷。这部图书编辑19篇回忆录，这些回忆录反映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以主体的精神思想、战法和灵活的战略战术，领导军民在激烈的祖国解放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内容，以及我国军队和人民为了无比宝贵的祖国不惜献出生命并英勇作战的百折不屈的斗争精神和英雄功勋。